人。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在这样美好的清晨，让我们聚集在Madison 这里来学习他的话语。不要为了今天这么样暖和的天气被骗了其实这个冬天还没完但是呢，我们都要感谢神这样好的天气，我们实在是每一分每一秒都要尽情的享受。那今天的信息没有开始以前，让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你是这一位大而可畏的神。主啊，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真是让我们能够紧紧的记住，主啊，你是这一位掌管宇宙万物的真神。让我们每天每时每刻在面对你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敬畏的心，主啊，让这个敬畏的心不要失去，让我们真是有这样真正的认识的时候，主啊，我们底下的事情都能够按部就班的按照你的旨意成就。就求你今天你来亲自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学习到怎么样的能够敬畏你。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们。敬畏神这个题目在这个世代里面很少人在提起这样的教导。在英文里面这只是一个 fear 是一个恐惧害怕的意思，但是感谢神让我们有中文，这个中文呢就是比较清楚了英文的话你还要解释什么样的恐惧。那在中文里面我们就知道这个恐惧呢是对世人来说的，这些世界的人他们因着罪和神是分离的永远不能够亲近这位神，所以呢他们心里面会害怕，他们心里面会恐惧，特别在临到要死去的时候很多人他们真是恐慌不安，不知道他们的下一步是到哪里。但是呢在这个神的话语里面，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他们所恐惧的是在死了以后会在地狱里面不能够永远的不能够亲近这位神。在路加福音12:5里面基督耶稣这样说，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所以我们看到这种的恐惧是不能够解决的。在他们没有认识神没有接受神的时候以前呢，他们是永远会有这种的恐惧。那但是呢在我们基督徒我们就不一样对于基督徒来说，敬畏神是他认识神以后他有一种遵从神的心，这是一个自然的结果所以在希伯来书12:28-29里面讲到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因着基督耶稣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这个国度是永久的国度，是不能够靠着外力会被震动的国度，在地上的国不能够持久这个罗马帝国希腊的帝国都现在都不见了但是呢神的国是永存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那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神就是神所喜悦的事情，我们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神就会喜悦我们。只要我们用虔诚，我们用敬畏的心来侍奉神，这就是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认识神以后呢，我们才会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能够和神有了这样连接的关系我们可以跟神的关系能够重新和好。那有这样的认识呢，我们才会敬畏我们这一位神， 因为什么？我们跟神的关系就跟父子的关系一样啊。我们知道在地上我们有父亲，那我们对父亲的态度是什么？那就是有一点像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我们对父亲的关系，我们是敬重他，对不对？我们也怕他啊。在小的时候我们犯了一些错啊，父亲会惩罚我们。那神也是一样啊，神他爱我们，他也会管教我们。所以我们跟父亲的关系也就是很像我们跟神的关系。那在这个世界呢，我们看到啊，特别是这个时代里面，这个父子的关系都没有了啊。特别是在美国啊，有很多家庭，信不信他们对父亲他不叫他父亲爸爸或者什么，他直接叫他父亲的名字啊，好像 David 啊 Bill 啊，就这样叫他的父亲。那这样的对于父亲的关系，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尊重呢？啊，他怎么会这个用一种敬畏的心来爱他的父亲？这不会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如此，那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有这样敬畏神的心呢？啊，现在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把神当成一个圣诞老人、圣诞老公公啊，有事情需要求就跟他要啊，这个圣诞老公公就会笑嘻嘻的，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但是呢，我们神不是这样的神啊，或者是当成啊老爷爷、老奶奶啊，他是这样温和啊，你怎么样得罪他，他都笑眯眯的就承受了。那我们的神也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在生命记里面讲到说，有在这里的生命记里面讲到说，我们要有了正确的这个敬畏神的心态，才能够进一步的来遵行神的道。在十二节里面就是说，你要有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下一步呢，你才能够遵行他的道，然后才能够再爱他啊，然后才能够尽心尽意的、尽性的来侍奉他。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这个进阶，是一步一步的。那这个敬畏神呢，就是这个进阶的基础，也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更要特别的来思考怎么样的来敬畏我们这一位神。那我们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建立起这个敬畏神的心呢？啊，第一个，我们就要思想神的名字，它是可畏的啊。神，我们知道这个名字在旧约里面是一件很重要的东西啊。就是说，你名字是什么，这个人的这个个性就是什么啊。你的名字是这个名字，那你就是像你名字所称呼的这个人的样子。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啊，是名如其人，或者是人如其名，就是这个意思。那神也是这个样子，神的名字他是神圣的啊，他是在这个名字上面，从这个名字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属性啊，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位是怎么样的神。那特别是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啊，耶和华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神啊，英文里面说是 I am who I am 啊。所以这个我是呢，就代表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他的永恒、他的美好。所以当每一次我们提到这个神的名字的时候啊，我们是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应该有一个这个肃然起敬的这种的心情啊。在旧约里面啊，这些希伯来人他们在抄写圣经的时候，当他要抄写这个神的名字的时候，他们还要起来换衣服啊，把自己弄干净，才能够换一个新的笔来写这个神的名字啊。所以他们对于神的名字是这样的尊敬。那我们在我们做神儿女的，我们如果不能够做到那种程度，起码我们在 讲神的名字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仍旧是要有一个肃然起敬的心啊。因为什么？这个教会是神的殿，是神的家啊。我们这个大堂是神的殿，那到了地下室是不是神的殿？是不是也是神的殿啊？所以在地下室我们也不能够随随便便的乱来啊。啊，所以特别是孩子啊，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这些孩子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他们什么都不懂的啊，我们需要教导他在神的家里面要安安静静的啊，不能够乱跑，不能够这个乱闹，在那边啊，好像没有人管束一样。那这个神要我们管束我们的儿女，所以不管在这个大堂里面，在地下室里面，我们都要做同样的这个责任，我们都要负起来。那在这里，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这种对神的这种称呼。那我们从这个名字上面呢，我们就会对神有一个概念啊，知道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那在第一个我们常常听到的，我们看到的是 Elohim 啊。 Elohim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超乎一切的神。那在这个创世纪28:3里面，以撒向这个雅各这个祝福的时候，他说愿全能的神啊，就是说超乎一切，他是卓越的，他是超强的神，那这位神会保守你啊。所以 Elohim 是超乎一切的神。那另外一个名字呢，叫 Adonai 啊。 Adonai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至高的主啊，至高的主。在创世纪24:7里面，这个亚伯兰他差遣他的仆人去这个他的故乡，去为他的儿子挑一个媳妇。那亚伯兰就跟这个仆人讲说，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给我离开父家和本地啊。那所以这个耶和华天上的主就是至高的统治者啊，这个阿多奈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名字。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知道是亚伟啊，亚伟啊，亚伟就是Jehovah啊。亚伟这个字呢，是犹太人专用的神的名字啊。这个名字亚伟这个字原先不能够发音的，换句话说，他们对这个神的名字是这么样的这个尊重啊，他不愿意把这个名字念出来。所以呢YHWH 这个亚伟这个字呢是子音，你发不出声音出来的啊。后来他们加上这个阿多奈的母音进去，所以变成耶和华，大家可以念出来。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亚伟就是这一位主是专门跟以色列人有约的立约的关系的主啊，是唯一的以色列的神啊。所以这个名字也是非常宝贵的啊，跟人都立下约来。那下面三个是一个组合的名字啊，一个叫做 El Shaddai。 El Shaddai 就是全能的神，他也是一位守约的神。在创世纪17:1里面啊，这个神对亚伯兰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所以 El Shaddai 是一个全能的神啊，他有大能啊，他要这个亚伯拉罕来遵守啊他的旨意。那另外一个组合的名字叫做 El Elyon 啊。 El Elyon 就是至高的神啊，他有至尊的身份，在一切的这个万神啊之上的神。那这个字呢，是在创世纪14:19里面，麦基喜德啊跟这个亚伯拉罕祝福的时候他所使用的。 El Elyon 啊，是至高的神。那最后一个是 El Alam 啊。 El Alam 是永生的神，他永不改变的神啊。在创世纪21:33里面啊，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在立了一个和平的约的时候啊，亚伯拉罕就在 别示巴那里设一个祭坛，来敬拜，来求告这一位耶和华永生的神。啊，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有这么多的神的名字，啊，这些名字都包含了这个神的他的崇高，他的伟大。啊，所以我们从他的名字上面，我们就可以察觉出来，他是一位可畏的神。啊，不但是我们要敬畏他，连鬼魂啊，连邪灵都要敬畏这个名字。啊，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名字，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字赶鬼。啊，这个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字是有大能的。啊，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过。啊，有一次我们碰到一个啊被鬼附的一个妇人，啊，他来到教会里面需要帮助，那可能在教会的环境里面，那他这个病就犯出来了。那我就说，奉耶稣基督的名，你把你的名字给说出来，因为每一个鬼他有名字的。哎，他真的，他就我这样问了以后，他就从嘴里面就要说出名字出来，因为耶稣基督的名是大有能力的。啊，所以我们不要啊，以为这个名字只是随口说说而已，这个名字是有他的这个大能的能力在里面。下面我们看第二个啊，我们从神的显现来看出神是伟大，他是可畏的。啊，在圣经里面所讲的，他是大有能力，大而可畏。啊，这个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知道啊，当摩西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啊，到了这个西乃的山上，山的边上啊，他要这个去见神的时候啊，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只是在山边上啊，连山都不敢上去的。啊，那耶稣在这个耶和华降临到山上的时候，要这个让这些犹太人见面的时候，所发生的情形是非常的这种震撼，非常的恐惧的。啊，在这个19:16，出埃及记19:16，圣经里面这样说：到了第三天，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战。啊，发战就是胆惊心战的发战。在18说，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片山大大的震动。啊，所以这不是神降临哦，啊，这还是神降临以前所发生的这种的异象啊，就已经这样震撼人心了啊，整个山都在震动，这是地震，这是雷轰，这是闪电，是非常可怕的。啊，那这也就是神的能力啊彰显了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啊，我们就看到神他是一位是可畏的神。那在圣经里面也有其他的地方讲到，这是在启示录1:12-17里面啊，我们看到在形容啊，使徒约翰他在巴摩海岛被流放的时候啊，他就看到这个异象啊，他看到他听到背后有人声跟他讲话，这个声音跟雷一样的声音，他回过头来，他就看到这位耶稣基督站在那里啊，在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中如同火焰。啊，还有其他的这种形容啊，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让人看都不敢看。那在那个时候，使徒约翰怎么样呢？他就倒在耶稣的脚前，好像死了一样，因为他看见神。因为什么呢？他看见神，他是一定要死的，但是呢，神的怜悯让他能够活过来啊。所以我们看到，在神自己伟大，他的荣耀，他的这个庄严底下呢，这是非常可畏的一件事情。另外呢，在神的显现的时候呢，也跟我因着跟我们人的对照，让我们看到人的这个败坏啊。这个是在以赛亚书六章 一到五节里面啊，在神呼召以赛亚的时候，以赛亚来到这个神的殿里面啊，来亲近神。那个时候呢，他看到这个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他的衣裳垂下，遮满了圣殿啊。这个圣殿有这么大，但是呢，神的衣服啊，能够把整个圣殿都能够遮满啊。然后呢，有这个沙拉佛在侍立他，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在飞翔啊。然后呼喊着圣哉圣哉圣哉啊。那个时候呢，整个这个圣殿都震动。以赛亚他有什么样的反应啊？以赛亚的反应在第五节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因为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啊，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个时候，以赛亚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说他是一个嘴唇不洁净的人，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讽刺的这个认识。我们知道以赛亚他的身份是什么？先知啊，啊，先知他是替神来讲话的，所以他一定对于他的这个嘴是非常的这个觉得非常的有能力，对不对？啊，他以他的嘴的侍奉为荣，对不对？起码他如果不骄傲的话，他起码以嘴为荣的。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当他面对神的时候，他连他最能够夸耀的嘴唇他都觉得是不洁净的啊。那在这种情形之下，面对这一位圣洁公义的神的时候，他身体其他的地方更不要提了，对不对啊？连嘴都不行，那别的地方还能说吗？啊，没得说的啊，在神的面前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跟神面对的时候，当我们思想到我们自己的污秽，我们自己不足的时候，啊，我们是对神的一个心态，就是一个畏惧的心态。还有呢，在当神的荣耀反映在神的使者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啊，是一个恐惧的心情，啊，这个是在但以理的故事，啊，当但以理他有问题，他在求问神的时候，神就派了这个使者，一个天使啊，跟这个邪灵的使者，这个斗了21天以后，才来到这个但以理那里。那这个使者呢，他圣经上面形容啊，就跟形容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形容耶稣基督一样啊，这个他是手跟脚光明的铜，眼目如火把啊，面貌如闪电。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啊，所以这种的形容是因着这个天使他反映出神的荣耀啊，所以当但以理看到这样的荣耀的时候，他也是躺倒在地上沉沉的睡了啊。沉沉的睡了是一个比较文雅的说法，其实他就吓昏倒了。所以我们看到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是我们实在是一无是处啊，我们都是应该有一个敬畏神的这种心来面对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地上所有的这种的啊，闪电呐， 啊雷轰啊，这些密云呐，这都是让我们惊恐的东西啊，而且这只是大自然的一种表现而已啊，被神所使用所发出来的这种的表现，这样的情形就已经让我们非常震惊了啊！每一个有孩子的都知道啊，如果有这个打雷的时候啊，这些孩子们都怕得要命啊，跑到父母亲那里躲起来啊，怕这个雷声、这个闪电。我自己也有一个经验，在很久以前，当我妹妹跟我妹夫来美国玩的时候，我去纽约去接他们。然后接他们来到这个康州，可是在路上啊，我们就碰到一个大雷雨啊，这个雷雨之大的这个情形真是吓人啊，那个闪电呢，一个一个打来，就在我们车子前面后面左边右边，我们就被这个闪电都包围了 啊，所有的这个在 highway 上的人，大家都停在这个路边上，没有一个人敢开车子。又是下大雨，又是打这个大雷、大闪电，我们就在那边等着，然后呢，都真是怕得要命，就是拼命在祷告，求神怜悯，求神保守我们。啊，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大自然的现象，都能够让我们啊，能够思想到这个神的伟大，他能够控制这个雷跟电啊。听到一个科学的报告说，这个一个雷啊，一个电一打下来，这个能量在里面可以让一个小镇使用这个电使用几个礼拜都够用啊，这只是一个闪电而已。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自然的这个大能力都是从神那里来。那我们碰到这种经历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不敬畏神？第三个是神的公义和怜悯啊，是可畏的啊，是我们要这个敬畏的啊。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上面讲到说，神不以貌取人，不受贿赂，为孤儿寡妇伸冤啊。他是这一位怜爱寄居人的这一位神啊。我们神他是不以貌取人的啊。当神派这个派这个啊，撒母耳去寻找王的时候，啊，他撒母耳到在撒母耳记是大卫的这个父亲啊，在他家里面去找这个合神心意的王的时候啊。那个大卫的哥哥先出来啊，这个哥哥是非常英俊的，又长得又高大。撒母耳说这一定是啊神要的，结果呢神说不是啊，一直等到最后所有的哥哥都走完了，还是没有找到神所需要的人。结果呢是在外面放羊的大卫给叫回来啊，撒母耳才知道原来撒母耳是神所要娶的人，那个大卫是神所要娶的人啊。所以神不是以貌取人的，神如果以貌取人的话啊，所有的这好莱坞的电影明星都是变成神所用的人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知道那些电影明星他们只是金玉其外，他们败入其中啊。神是看心的，看人心的，他不受贿赂啊，他是为孤儿寡妇，他是公义的神，他是为孤儿寡妇伸冤的。所以我们看到圣洁公义它是神的本性的，那神也必然他要审判刑罚这些有过犯有罪孽的人。所以在这个诗篇76篇8到9篇里面，诗人这样说，你从天上使人听判断，神起来行审判，要救地上一切谦卑人，就惧怕而静默。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这个神他是一位审判的神啊，这一位公义的神，他不会让那些有罪的轻易的逃过啊。神人就是要惩罚，这个罪是要惩罚的。那神也是一位伸冤的神啊，他必定会报应啊。所以那些欺负这些孤儿寡妇的人啊，因为什么孤儿寡妇，他们没有依靠，没有人保护他们啊，所以这些坏人就以为说欺负了他们，没人会替他们说话。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伸冤的神，他必定会报应这些坏人所做的事情。所以耶和华说，他们施脚的时候，伸冤报应在我，因为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那要临照他们身上必速速的来到啊。耶和华见他的百姓毫无能力，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因为必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啊。所以伸冤的神他必然要成就他的事情。而且呢，我们神这位公义的神，他对于任何人只要犯了罪，他人就是要惩罚的啊。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有一位非常 被神所喜爱的人，这个大卫王啊，他是被神所喜爱的。但是呢，大卫王在他的生命里面，他也犯了很多过错。他犯了过错，神有没有说：“哎呀，你真是我喜欢的，我就放你一马好了，我不惩罚你了。”有没有这种事情？没有啊！啊，好多次大卫犯了罪，神照样的惩罚他。啊，我们看到在这个故事里面，是撒母耳记下24:12-14里面，这个大卫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功成啊。立就了啊，他已经是一位国王的身份了。那他这个受到撒旦的这种激动他，他就去吩咐他的将军去地上去这个清查这个以色列人跟犹太人的人口。那他的将军都不愿意，但是呢，他坚持下去啊，你们一定要去清查人口。那当然，在这个事情之下呢，他是。受到这个耶和华的这种愤怒了啊！你们会说清查人口算什么？这美国每10年他都人口普查一次嘛？那这个人口普查有什么关系呢？这在神的眼里面，这是有大大的有关系的啊！在那个时候，人口普查就比方说，这个大卫他不相信神啊，他不信靠神的能力，而且他有一个骄傲的心。他要看一看他的国内这些人口有多少啊，这都是他的百姓啊，他没有想到这些百姓是神的百姓啊，他要数算这个人口，当然有包括这个兵力啊，他要看一看有多少人可以拿刀征战啊，所以他也有这种的心，他是骄傲的心，那这种的心思意念呢，都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呢，当他花了9个月20天去算这个人口算出来的时候呢，神的惩罚就来到他的身上。神的惩罚是一定的啊，神没有说这个你要这个悔改啊，你悔改我就放你一马，没有啊，神就派遣这个一个先知啊来见大卫，说你愿意国中有7年的饥荒呢？是你在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3个月呢？是在你国中有3日的瘟疫呢？你现在要揣摩思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啊，你想想，这个神，这个惩罚是一定有了，不过还让他挑选，啊，就好像这个有人来问大卫说，你要怎么死法？你是死定了，可是你可以选择你要怎么死法。那大卫说的非常可怜哈，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面。”啊，起码这个大卫还有这一点认识，还是不错的。他说：“我也不用挑了，你神要给我什么，我就接受啊。那接受了，那神是有大有怜悯的手啊，他会啊让我所受的这个灾祸。”能够受得住，所以我们就看到落在神的手里面还是强过落在人的手上，因为什么呢？我们的神他是有怜悯的神啊，他不会让我们所受的这种的祸患超过我们所能够承受的，所以我们只要认罪悔改，让神来管教我们啊，我们不要在那边抵挡神啊，神就会让我们能够脱离啊，我们所应该受的这样的灾祸。另外，我们可以第四个，我们可以从敬拜中经历我们这位神的啊可畏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特别是在我们圣殿里面啊，我们会很自然的从我们的祷告里面，从我们的诗歌里面。啊，从我们的这种的静默的思想的时候啊，我们就会敬畏我们这位神啊。这位神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知道他已经设下宝座在我们中间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诗篇5:7里面说：“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 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殿圣殿下拜。啊，所以我们能够进入到圣殿里面，不是凭我们的能力的，啊，不是凭着我们是个大好人，啊，我们做了多少的好事情，啊，我们有这张优待券，我们进来了，不是，啊，是凭着神他丰盛的慈爱，他的怜悯，啊，让我们有这个福气能够进来的，啊，这个福气是那些没有得到救恩的人是没有的，他们只能够在教堂外面徘徊，啊，只有神的儿女才有这种福气能够进来，啊，那当然我们敬拜的时候，那我们当然就是一个就会有一种敬畏神的心了，啊，因为什么？这是我们不配的这种的，啊，福气，啊，我们不配来亲近神，而且我们在敬拜中呢，我们也感受到神的荣耀和庄严，啊，我们能够感受到神的荣耀和庄严。在启示录四章十到十一节里面，在天上会看到，啊，这个使徒约翰他在天上，他看到这个天上的敬拜，啊，天上的敬拜有包括神的宝座旁边有四活物，有24长老都围着在那边敬拜，啊，那这些在那个时候他看到24个长老伏在宝座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因着你的旨意而被创造而有的，啊，所以在天上的敬拜是一个集体的敬拜，啊，有四活物，有24长老，外面还有千千万万数不尽的穿白衣的，啊，就是在这个大灾难中被提来了，啊，这些神的儿女都在天上来做这样的敬拜，啊，所以这种的敬拜的这种的我们如果能够，啊，在参在里面的时候，我们能够参加的时候，啊，我们就会有这种敬畏神的心了，啊，那我们也是在敬拜当中，我们也看到神是一位祭邪的神，啊，这位祭邪的神也是值得我们敬畏的，啊，我们知道在敬拜我们是要敬拜这位唯一的真神的，但是呢在犹太人，啊，他们在过去他们因着不信神，啊，去拜别的外邦的神，那结果他们受到重重的惩罚，啊，所以现在的犹太人他们都很乖了，啊，因为被神的管教，啊，所以他们现在是在敬拜这位真神，但是呢他们还不相信耶稣基督，那但是呢我们知道神是一位祭邪的神，啊，如果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啊，我们相信我们这位神的时候，我们还去寻求别的东西，那就会有很大的祸患在我们身上，就跟以色列人一样，啊，所以我们在敬拜这位神的时候，我们就是单一的敬拜我们的神，啊，我们不要去再想别的，啊，什么这个马祖啊，又是什么这个释迦摩尼啊这些东西，啊，这些都不是这个神所喜悦的事情，啊，我们就要单一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神是祭邪的神，而且我们的神是一位审判罪的神，啊，当我们有犯罪的时候，神他一定会刑罚我们，啊，我们所受到的刑罚是不能够免的，但是呢神仍旧会接纳我们，啊，我们受了刑罚以后神仍旧会接纳我们，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敬拜的时候，如果有这个过犯，神就会当场的就会惩罚，啊，如果说是做些不合神的心意的事情，在这个旧约里面，亚伦的儿子两个儿子，一个叫拿达，一个叫亚比户，啊，他们拿着自己的香炉，他们盛上火加上香到耶和华前面去献祭去， 啊，我们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呢？那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献祭吗？啊，在那个时候不行的。啊，在那个时候的要求是只有大祭司可以去献祭，啊，所以只有亚伦可以。他们两个虽然是他儿子，但是呢，儿子并不代表什么。啊，只有亚伦死了以后，这个儿子才能上来，才能接他父亲的这个职责。那那个时候呢，他才能够去啊，去来献香是献祭的。啊，所以呢，这两个儿子呢，就被耶和华从火里面把他们烧灭了，啊，他们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很多事件发生都是当场兑现的。啊，你如果你犯了错了，惩罚就临到你的面前。那在这个另外其他的很多事件发生啊，好像撒母耳的两个儿子啊，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一个叫何弗尼，一个叫菲尼哈。啊，这两个儿子是非常坏的，啊，他们在祭坛面前强取神的这个祭物，啊，献上的这个羊啊牛啊，他们就拿叉子插一个去，就是算是他们的，啊，在神的前面啊得这拿去这个食物，啊，人家还没有献给神呢，他就先拿了，啊，然后呢，他又在这个会幕的这个门前呢跟妇人苟活，所以呢。神就是加重重的惩罚给他啊，让这个非利士人把他们两个都杀死啊。还有在这个大卫啊，当他把这个约柜啊，用这个牛车啊搬到这个大卫城的这个路上啊，这些事情都是让神这个愤怒的事情。因为什么呢？按照这个规矩。啊，这个约柜是应该是有祭司抬着走的，啊，不是坐牛车的。虽然牛车是新的牛车，但是呢，这也是犯了这个神的这个规矩的，啊，所以这个牛车忽然这个失足了，啊，这个约柜在牛车上好像要翻了，结果有一个这个利未人叫乌撒的，啊，他好心好意的拿手来扶着约柜，怕约柜翻了，结果呢？这个乌撒也当场就死在这个约柜前面，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在敬拜的时候所犯的过错，就受到神的惩罚。所以在敬拜当中，我们也会经历到神，这位神是一位可畏的神。所以我们看到，这都是在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啊，我们都要学习到这样的功课的。啊，在我们生活当中，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要知道这一位神是值得我们敬畏的神。啊，我们不要跟世人一样啊，对于很多事情都掉以轻心啊，特别是有一些很多世人，他们对我们的神，他们是用他世人的角度在看，啊，所以有很多时候他们口里面侵犯了我们的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啊，有一个故事是这个大学的教授，我们知道大学现在的大学里面全部都是世俗化，都是这个自由派的这些人啊，这些教授他们目中无神的啊，他们都是拿神在开玩笑的。那有一个教授他就写一些东西啊，来这个讥笑神。那他说这个神呢，啊，今天如果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都不能够做一个终身的教授，啊，这是这个教授他写的。当然，他对于神的话，他根本不清楚啊，神的规矩他也不知道。那他当然，我们知道，一个教授如果要这个能够继续做教授的话，他一定要写书，他一定要有常常有报告，他一定要有这个非常好的这种教导的能力，对不对？啊，所以。他怎么说呢？他一共有15点啊，那我只有拿几点来让大家来看这些世人对神的认识是什么。他说这位神呢，啊，他只有出版一本书，当然一本书就是圣经嘛，那出版一本书怎么有资格当教授呢？他说还有呢，这本书里面也没有注明任何的出处，就是说没有 reference 啊，而且呢这本书他让其他40几个人替他写的， 对不对？啊，新旧约一共有40几位作者，所以呢，他不能够当教授。他说，这个神他曾经创造宇宙，就算是他曾经创造宇宙，那他最近他有没有什么新的 project？ 没有新的 project， 他怎么能够继续当教授呢？啊，他说，这个神啊，他从来不来到教室里面来教他的学生，只是叫他的学生去读那一本书。啊，而且呢，还有一段时间，他叫他的儿子来替他代课。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些人，他对于耶稣基督，他根本没有任何的认识。啊，他还说，这个神呢，他对他的学生有10点要求。这个10点要求是非常的严苛，没有一个人能够通过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都是世人对我们的神的认识。那我们真正的神的儿女，我们对神有什么样的认识？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啊，过去我讲过，对神要认识我们的神。当我们认识我们的神以后，我们要敬畏这一位神。啊，因为我们认识的深刻，我们才会敬畏他。如果认识的只是浅薄的啊，薄薄浅浅的一面，那我们不会怕我们的神。但是呢，只要我们认识我们的神，认识我们的神深刻的时候，我们这个怕不是这个世俗人的怕，而是一个敬畏的怕。啊，我们人就可以亲近神。这位神是接纳我们的，但是呢，我们亲近我们神的时候，就好像我们亲近我们的父亲一样。我们会尊敬他，啊，这个尊敬的这个态度，这个心态是神所喜悦的。那每一个做基督徒的，我们都要有尊敬这个神的这个心态。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里面，能够仍旧是做你一个真正的儿女，是一个敬畏你的儿女。主啊，真是让我们能够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我们用着一个敬畏你的心来亲近你，来爱你。主啊，也让我们真是有一个成长的一个成熟的生命，能够服侍你，能够荣耀你的名。主啊，真是让我们在 Medicine 这里，虽然我们是面对着这一个是一个完全的啊不讨你欢喜的这个城市，但是我们仍旧可以高举你的名，啊，为你做光做盐，为你做这最美好的见证。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门。 我们谢谢张传道宝贵的信息。啊，就像圣经上所说的，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我们开始敬畏，我们就摆正跟神的关系了。我们请大家翻到诗篇22，不是诗歌本22。